我们讲这个心，只说了呢与心相关的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说到这个查舌，这个心开窍于舌，比如说我们这个舌头，它体现着五脏，它分属心、脑在舌尖。 对， 舌中间是什么呀？ 舌中间是脾胃。 哎，对了， 嗯， 我们就定性定位嘛，所以大家了解问题能不能抓住主要的，所以我们就提出了定性定位，这个它是什么位置出现问题了，它中间呢就是脾胃，然后再说它的性质啊。如果是白胎，脾胃有湿热了，有湿了，夏天有肠胃性的感冒，舌苔很空，喝的吃凉了，喝贪凉了，常用的方子了，藿香正气水，那这些都是夏季养心的一些必讲的内容，夏季出现什么情况都有相应的方法。舌两边是属于肝胆， 肝胆的区域呢，它出现了就是白胎 啊，白胎， 嗯， 那就是肝胆， 肝胆 有湿了， 有湿了。 你怎么去看这个舌头？要看舌质，要看舌苔，要看这个舌头的这个形态。伸出舌头，舌头很大，这说明什么呀？ 脾虚。 哎，这舌头很瘦很小，说明什么呀？ 阴虚， 这气血不足了吗？嗯，如果舌淡呢，那就血虚了。所以这些原则你掌握住了以后，啊，你就可以自查了。我们根据它查出来的定性定位，定位在哪儿？脾胃。舌苔厚，这都是湿。出现黄苔， 湿热。 哎，就湿热了，嗯，啊。为什么让大家推肚子？经常推肚，你看看那舌苔，非常的正常。 是。 凡是你出现了临床症状， 自然的方法 都给你配备了，只是啊你没去理解，或者你做了，或者没做准，没做对，或者没坚持做。一出现湿就应该健脾，一出现湿我们就知道吃什么可以利湿， 对， 一有湿我们就知道按摩什么地方它就可以利湿。这个大家呢，这个还是多看这个第一本书啊，讲的舌头还比较全的。另外我们再说说这个心，还不仅仅呢开窍于舌， 而且还表现在唇。 对，这个怎么论述呢？脾开窍于唇和心，这个怎么理解？没有临床实践的人他体会不了这里边是什么意思。这个可以说呢，唇现在表现看什么呀？ 看唇的颜色，主要是。 对，看唇的颜色，如果浅了是什么呀？ 虚症。 哎，虚症， 嗯， 啊，如果有的只是那很深， 那就是瘀症， 有的还有它唇线的， 对，紫暗，而且就是还有唇线，嗯， 那就甭问了，你可以验验血脂去吧， 血脂肯定高。 他为什么说心和脾都开窍于唇？主要是他们这个 都是足血。 哎，这话就说对了，嗯，哎，你发现心衰的人嘴是什么样的？ 嘴唇都是青紫的。 哎，对了。所以危重的时候你就能看出， 嗯，严重的心脏病患者一看唇就知道了。 对，所以这个你的嘴唇比较红润，有光泽啊，又不干又不裂，这就是为达标了， 为正常的。 正常， 嗯， 哎，有的人嘴唇裂，裂的脾燥， 脾燥， 那，嗯，是不是 多吃点润泽的东西？ 哎，对， 嗯， 这个心呢跟我们的身体的哪些部位是吧，我们就基本就说全了， 嗯， 啊，接下来我们讲今天这个节目，是不是咱们把夏季养生的大的框架跟大家做一个粗犷的一个交代？ 好的，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哎， 夏季养心，那个夏季就是通心的概念，到底说的是哪方面的内容？ 这个挺好， 嗯， 这是啊基本的。 对，我们都知道夏季养心，为什么就夏季就能养心呢？很多人在问， 嗯， 尤其是新朋友。 哎， 嗯 嗯，他主要是根据啊，这是具有传统这个养生，就说呢五脏啊通五季，就说你比如说我们讲了啊，春季养肝，就春天的一些气候这个特点， 嗯， 与我们肝的一些特点 相通的。 哎，对对对， 那么 记住啊， 嗯， 有俩字儿特点， 嗯。 叫特点，你就理解了特点，我想这五季啊你就明白了，你去悟这个夏季的季节的， 这个特点 特点 和心是相通的。 哎，心 新主是吗？主火。 嗯，你看形容火热的，你看夏天的季节的特点就是非常的炎热。 嗯，这你就知道了。所以我们通过季节啊，这个变化，你比如春天啊，春天生啊，是不是？ 对。 哎，这体现了肝的一些功能，它不稳呢。 季节不稳。 哎，本身这肝它也不稳。 对。肝的功能表现也是不稳， 不稳， 情绪易怒 啊，对， 嗯 啊，要么易怒，要么就抑郁了， 是 啊，是不是？ 要不就沉闷， 对，而且变化特别快， 是， 你看这人怎么三花脸一会儿， 对，形容这个人、 哎， 你看他一会儿一变 啊，一会儿高兴了，马上就脸下了， 嗯， 看了吗？这是叫娃娃脸嘛？你看春天那个季节也是这样，所以这个呢，他们有些。内在的一些相同的地方 是 这个，这肝主青，是不是青色？ 是。 你是不是开春之后，你看地下满绿，是不是青色？ 对，嗯。 啊，你要这样给老百姓讲这个，哎，他就好理解。 嗯。 啊，所以你把这些理解了以后，哦，夏季通心这概念你就知道了。另外，我们过去讲通，打开一个大门，啊，通就是大门打开了，既能吸收外来的，什么呀？就你这个门开，它又能受益，同时也容易一些受伤。 嗯 啊， 就是说这个相通的意思，既能受益，还同时又能受外邪侵蚀你的这个身体。 那么这个门打开了，你就可以解决你心脏一些问题了。 嗯， 相通的意思就是这样啊，而且呢，它有绿色通道了。 但是同时你要不注意，那还容易诱发一些疾病。 你看，任何事物都是双重性的。有人有说句话啊，说句什么话？糖衣炮弹，告诉你怎么对付糖衣炮弹，知道吗？ 嗯， 把糖吃了，把炮弹扔掉， 取之有用的。 这句话我为什么说这个？就你要知道，夏季养心的时候，把这个季节对心的好处，哎，你要是把它介入、 嗯， 这个相通的意思，我想咱们这俩一叨叨。很多朋友应该听明白了， 也就是说夏季养心就是借夏季的特点来达到养心的目的。 借天时，怎么借天时、 嗯、 这句话就这么确切的表现了。姚老师刚才说的很全了，既容易把心脏的疾病解决掉，同时你要不注意，心脏还容易受伤。 是， 比如说太热了，它超过了人们养阳的这个大发了、 嗯， 又不说凡事不可过，过为过也， 是 人把人都死掉了。所以这个夏季啊，我们在过夏季的时候，我曾经啊每次讲的时候，我先说一句话，我说夏天不好过、 嗯、 是不是有这句话记得吧？所谓它不好过啊，我们是比较而言，比如说为什么说不好过呢？说冬天它凉是吧，你可以 不出屋， 不出， 嗯， 或者出去你可以多穿， 对， 没把严了，它有躲的地方，它有藏的地方。 是 你夏天往哪躲？ 嗯，就是你空调开了，屋里凉快，时间长了容易受病。 你看看， 嗯， 你不能老开空调、啊。 对，你看现在空调病一到夏季还很多。 这个我们就清楚了。 嗯， 这个把这个通，我们这概念先给解。有很多人四季养生啊，他就不明白，就是你刚说的，为什么我们要春天要养肝，夏季要养心？那它的特点不一样，这将来我们还要在这个养的心阴啊、心阳啊、 心气啊、心血呀、啊， 还要把这个传统的基本知识。 看意思，这个夏季养心的内容还不少。 哎呦，太多了。 嗯。 所以说呢，大家要知道，刨去这个夏天养心这块内容，我们还有内容。所以这个夏季除了夏季养心这块还有内容，什么内容啊？冬令夏至是不是一块内容啊？ 是的。 啊，我们为什么要？哎，要把这个整个夏天这个内容啊都要啊编排好， 一个是 养全了 夏季养心的问题，一个是夏季养阳的 问题，养阳 问题 啊， 还有一个就是冬病夏调的这个问题。 对啊，冬病夏治啊、 嗯、 发冷啊，怕冷啊，不得借天时啊， 嗯，那个包含了好多种类型的疾病，都需要在夏季去提。 所以我们现在摘出那块内容，但是呢啊，我们讲这些，但是大家别忘了冬病夏治要掌握时机，这个讲的就叫自然。什么叫自然？你这时候是解决心脏最佳时机， 就是和这大自然同步。您讲养心、啊、我们就去养心，您讲养阳我们就去养阳，是不是这么回事？ 那是，我呀也理解不了， 我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呢，李老师说什么时候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还有这样的人， 还有就是因为我去年受益了，今年我还要做， 跟着感觉走。 嗯、对， 在跟着感觉走的过程当中，啊，他一边做一边悟，啊，最后他明白了，这什么意思？这是调理心脏最好的时机。 是， 别等了之后，人家这个门关了，天凉了，这时候天气一冷一收缩。你这血管也好，你这血液也好，没得到夏天这个净化，它消耗的、啊、正好消耗的时候，你先把我这垃圾消耗掉吧。他没有想到这，他没有做这工作， 也就是说你在夏季没有做这预备工作， 所以让天凉的时候血管一收缩，血管周围肌肉也收缩，全收缩，这时候你的血液杂质也多，血管壁你也没清理，这时候你就感觉到坏了。 嗯， 心脏发紧发憋， 是 上不来气， 嗯， 胸痛，是吧？这不就出现病了吗？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了，咱们继续。 所以我们把这个夏季养心的这个概念给大家说清了，而且说清了夏季养心的重要意义，我想这个也非常的关键。所以咱今天啊，咱把这个通知应该讲了，能够听明白吧？ 能给听明白。您看，我再说一句，就是我夏天我心脏不难受，但是我也应该在这个夏天的这时候去养心。 难受不难受啊？搁其外，我们说的很清楚，没有症状不代表你没有病。 所以要提示大家一下。 哎， 嗯， 过去来说啊，叫四十之后，人过四十天过五， 嗯， 这时候你就要注意养阳，同时也要注意心脏这部机器的呵护。 是的， 它是一个泵， 嗯， 心脏不是发动机，它就是一个泵，这个泵又出现问题，那不是小问题，是不是这意思、 嗯、那就是大问题了。 哎，所以把这个问题，人过四十，我们现在发现什么呀？我发现三十多岁， 对，二三十岁的人 有心梗了吧？ 对， 这超前了。但是我们过去的划定就是四十以后要对你的心脏要进行呵护，同时呢，如果讲细了，要对你的血液要起到净化， 是 血管壁要得到清理垃圾， 嗯、 把附着在血管壁的脂质条纹、中央斑块、 嗯、 血天使 清理掉。 完了，现在就说呢，就超前了，说我们科学超前，意识超前，这个可不要超前， 这个得病千万不要超前。 啊、所以现在呢，我们没有办法。什么叫辨证施治？我们就把四十这道线儿先挪了，得挪到三十岁 左右。 特别是我多次提过紧张综合症，你的心情不好， 嗯， 对你的心脏是不是有影响？ 对， 你的心理压力大，是不是对你心脏有影响？ 嗯， 说为什么三十岁，也是你说的，还有二十多岁，还有更小的年龄啊，那是个别了啊，主要说的是普遍的，为什么？就是说社会的变革，哎，这人带给人的这压力，应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清醒的意识到，现在威胁人们健康的因素是越来越多。生活方便了吗？方便了。 嗯。 物质条件提高了吗？ 提高了。 提高了。大家娱乐的项目多不多？ 太多 了。多了。 嗯。 但是注意另一个方面，这才叫唯物辩证法。就像我们说的，你也养阳的同时，你还注意要防暑。你看看，什么叫自然？自然是客观的， 客观的东西，这是才是科学的东西。这第一个，我想啊，咱们叨叨的够透了吧？就一定要把这个弄清楚夏季养心的这个重要意义和作用， 是 好吧？主要是啊，借天时。 对， 说了半天就是借天时。 借力，就是您讲养生，实际上就是借力。 哎， 嗯、 为什么四季养生就是借力？ 对， 根据它的现象找出它的规律。 嗯， 通过规律如何运用？上回讲的养生，养生是什么人的活啊？ 聪明的人， 智者， 智者就是聪明的人 啊。过去人家不用聪明这俩词儿， 人家用一个字儿。 哎， 嗯， 一个智，一个愚。你看愚公移山是吧？智叟，是吧？这不就这俩字吗？智者，那这个呢就是聪明，啊，借力、 嗯、 啊。我们个人的力量是吧？是很渺小的，我们应该借天时，借地利，借人气儿。啊，借政策，啊，这个我不用多说了。 嗯、方方面面，我们应该 都 要去借， 都得借。 嗯 啊，这个问题我们就说完了啊。夏季通心的概念， 我有一个问题要问您。 嗯， 就是说为什么提到夏季养心的时候， 嗯， 要把脑联系上？ 正好是我们第二道题。夏季养心的第一道啊，一共是十一道题。第一道题啊，就是夏季通心。这个通心 的概念，为什么要通心？ 哎，对， 嗯。 第二个呢，心脑血管是一个系统，都在呢养心的范畴之内。心和脑，哎，你说咱们想问题究竟是心在想是脑在想？ 我觉得好像心和脑都参与了。 那你说说看。 就是形容人在想问题的时候 啊， 你要是心想了，但是脑没参与，肯定是断档的。 啊。 人们在批评某一个人的时候 啊。 就是有的人形容这个人，你看他做事儿一点也不认真、 嗯、 有的人就会说，哎，你今天怎么回事儿、 嗯、 说话也不走大脑，脑子想什么了、 嗯、 怎么心不在焉的呢？ 哎， 是不是 啊？你说的挺切实。 像还有的人干什么事儿也不专心， 嗯、 大家就说、 嗯、 你看你这个人干什么事儿也不专心，心脑怎么不往一处使呢？ 哎， 你像还有的人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 嗯、 说话办事儿不动脑筋，说你这人怎么心脑不一致呢？ 这个问题啊提的挺有意思，可能很多人啊究竟想问题是心想啊、 嗯、 还 是脑 子想？ 我觉得心脑都参与想问题。 就是啊，这个问题怎么说呢，现代医学认为脑子，哎，脑子有储存的这个大量的信息，但是从 传统的医学 来讲来说，但是想问题仅仅是心吗？仅仅包括脑吗？ 也不全、 啊、 说一个肯定是不全的、 不全，说两个也不全，心想啊，说脑 想也不全， 也不全，因为想不就是思吗？ 对 啊， 那是脾的问题了。 你看看、 哦、 这你自己就说出来了。 嗯， 你看想问题有的人为什么优柔寡断呢？拉高低呢？为什么有的人哎想什么吧唧就说出来了，定了说了算，定了干，这又什么原因？ 就是肝的问题，因为肝主决断、 嗯、这话都让你说了。 猜的，是您先引导的。 这是啊一个小插曲儿。实际上我们讲的啊，这心脑血管是一个系统，这是现代医学认识的。所谓系统，他们有比较啊在生理上有密切的联系，这个定义是在这儿了。 也就是说他们生理上互相联系、嗯、病理上也会相互影响。 对了，调的时候就像我们讲这个妇科三大片一个道理。 嗯， 那有的人出现了子宫，那到医院人建议手术，有的呢乳房出现块儿建议手术，有的是呢卵巢瘤，后来人们发现了，把它切除以后啊，一年半载完了，另一大片出现问题。这个系统就是妇科病，你解决了在系统上的一个问题，它的根源呢？ 你没有从根上给解决。 没解决，所以有的人摘出子宫，后来又出现乳房，乳房又做手术了，后来有的人干脆三大件都给摘掉了。而且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认识这个问题，觉得这个两面看这个问题，就把这病和如何把这病从根本上哎把它调理好和治得好， 嗯， 啊，它就比较客观，比较全面。 是的， 啊，是不是这样？ 嗯， 所以我们在讲到啊，第二集啊，就是心脑血管是一个系统。说我们讲养心的时候，实际上这些呢，一个范畴之内。你比如说到，举个最一个明显的例子，就你出现了这个血管内的斑块，那这斑块它是活动的，一开始 附着在这个血管壁上，或者你通过某一个动作突然脱落了，脱落以后它就入流了，入什么流？入血的循环里，血流了。那么这个斑块又在心脏呢？ 就是心梗。 就是如果在脑部呢？ 脑梗。 这不就脑梗？它们都是一个系统。 心和脑是相通的。 相通的。 嗯。 所以说这个究竟是脑想还是心想，我们做一个探讨吧。因为比如说你想问题，而且越想我心越烦。哎，我思考问题，思考我头都疼。 嗯，越想脑子越乱。 是不是这意思？他们都相关联，跟什么有关系？又跟脾有关系。 嗯，又跟肝有关系。 脾主思啊。 嗯。 脾主思之后呢，如果你经常去想，冲破了我们这个脾的思考的一个底线，最后怎么样？ 伤了脾了。 伤了脾了，你再想问题之后。 嗯。伤了脾血了。 哎，对呀、啊，你只要想问题过了。 嗯。 他要伤了脾血以后，你再思考问题，你就不能够系统的、完整的、深入的想完之后呢、 嗯、 后来还不行，还反复想，说你这人怎么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呢，怎么又犹豫，你甭问他了，这人脾不好、 嗯、 这人不但脾不好，你日后你还断定你这人是容易得神经衰弱。所以我们把这些悟出来的告诉大家，想问题三思， 就是讲的不急也不能太过， 对，要掌握一个度， 对 啊，是不是 有的时候这个度确实是不好把握， 哎，学嘛， 嗯 啊，是不是去总结嘛，哎，有的人是哎比较干脆，说话反应也快，这个有时候我们一看手型也能看出来，啊，有人一伸手，哎呦嚯，哎，你这人说话办事干脆利索，他就乐了，我说说点不好听的行吗？哎，行。有时候你这个带点武断，所以这是不是有跟天生的有关系，跟你血型有关系？所以人体是一个非常的复杂的一部机，手十指连心， 对 对吧？我们去查这个心脏。 嗯， 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说到这儿，朋友们再见。 朋友们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一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这是中国航空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次起义， 争取两航起义。 这是一群为开辟新中国民航之路舍生忘死的飞天英雄， 这无异于是一次摊牌行动。 一个小组，2家公司，12架飞机，国民党特务的眼皮底下，他们如何瞒天过海，北飞回归？ 中共地下党员早就潜伏在了两航内。 1949，风云再起。他们将如何改写命运？从民航缺失到航空大国，是什么揭开了新中国的蓝天之梦？档案首次披露珍贵历史资料，为您揭秘谍战湘江两航起义内幕。上集。面对刘静怡的摇摆不定，吕明和扎一平等中共地下党员决定先将策动起义的工作重心放在央行总经理陈卓林身上，再使陈卓林成为转变影响刘静怡的因素，从而争取两航全部起义。由于陈卓林对蒋介石早有不满，

久期不治。远寺萧萧，独坐心，山情自得去何深。泉声烧堤芙蓉漏，月影才分鹦鹉林。满地晕青长爱喜，绕松风劲美吹金。贪闲不计前心计，念别聊为出世吟。更待花开遍山雪，山山相似若未寻。僧人皎然，俗家姓谢，相传他是山水田园诗派的创始人谢灵运的十世孙。皎然本人在佛学、文学和茶学方面造诣极深，与当时知名的颜真卿、陆羽等人多有诗文唱和。从本诗的题目上看，这是诗人在崂山等候一位佛学同僚，因为对方迟迟不到，只得借机欣赏周遭的山景，从而写出的一首作品。诗中对崂山一带景观的描绘细致入微，堪称是唐代写景诗中的精品。诗中这样写道：远方的寺院孤寂清冷，独处于我的心中，周围山中景色令我愉悦，何其怡然自得。泉水流过芙蓉花旁，传来潺潺水声，月亮的光影投射下来，照耀着林间的鹦鹉。山间云雾丛生，仿佛能绊住行人的脚步，松林间的微风徐徐吹过，吹动行人的衣襟。我贪恋这种悠闲的感觉，甚至忘记了之前修习的佛技，于是只好随口吟诵些别的诗句，全且充当脱离俗世的警句。朋友，如果你再不来，山上的桃花就要开了，周围的这些山都像被白雪覆盖一样，到时候每座山的样子都极为近似，且看你去哪里才能找得到我。诗人皎然笔下的这座崂山就位于今天山东省青岛市的东部。如今人们提起崂山，大多会立刻联想到道士。崂山确实是中国道教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早在春秋时期，这里就云集了一批长期从事修生养生的方士们。只不过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佛教在崂山也有着广泛的传播。从1700年前的魏晋时期，佛寺就开始在崂山出现，直到今天，崂山上仍然有华严寺、石佛寺等众多庙宇。当年皎然和尚独坐山间等候的那位佛学同僚，或许就是在其中的某座寺宇中出家修行的。除了佛道两家为崂山留下了大量人文古迹之外，崂山凭借其壮丽的景色也为自己赢得了东海第一名山的美誉。崂山的主峰高约1100米，临向大海的一侧是陡峭的悬崖峭壁，而面对内陆的一侧则是平缓的山坡，余脉甚至通到了北方的即墨市的东部。这样的山势结构形成了崂山丰富的景观，既有重峦叠嶂的陡峭山岩，也有林木茂密的山间故地，更有曲折回旋的河流和清冽甘甜的泉水。值得一提的是，崂山的四季气候分明，